个红了紫，紫了红，从此电影那么轻。三生荷花樱桃红，恰好是错碎一朵茉莉花的红。流花万一只破口骂，大骂山下小狂生，山前山后防一防，无论不是一个省油灯。我若是下山拿住你，定把你扒皮抽筋弯的眼睛。刘经理一行说着就不楼下，霎时来到了更衣厅，顶回管家胜了大仗。零七零天抱怀中，挑选丫鬟整八个，选了500喽啰兵，富有七尺太严刀，叫马鬃你是听。快到那杨某鹏背过来，你姑娘来皮昏昏烂叫，四蹄烂跳，纵为烂大日行千里，也都800冲锋走阵光阴不输。那匹桃花胭脂马，叫丫鬟你是听。快到那宝座楼抬过来，你姑娘那一口冲着大桥顶，早早就地学了铃花的铃声和趁着小精灵，杀人不见血的那条绣轮道，我要出征。下边应声说得令，抬刀备马不消停。刘金定现身一座向外走，开门外提刀上马走一棚，另行一百行人马猛听得惊天动地炮三声，呼啦啦人马犹如潮水涌，队伍行列分得更清。但只见一队兵弓箭手带领放箭，二队兵藤牌手他们手不到情，三队兵三股叉叉盘响亮，四队兵四棱剑个剑放光明，五队兵五虎勾勾人落马，六队兵六银枪枪定红缨，七队兵七星剑闪光夺目，八队兵八棱棒棒打敌兵，九队兵九里锁锁马入阵，十队兵十面的埋伏，就是那个白白的威风。那刘金兵坐在马上传将令，叫一声大小头，要你们听。我说大小头们，刀要是换了你们就排着队走，刀要是斩了你们就捋捋而行，倘若是下山走烂了队，人家说可姑娘我们年轻啊，不会用兵。一声令下入山道，哪一个大胆敢不听？有的是七零虎八九公主借钢鞭剪四棱刀枪剑几名又亮，连剑吹抓拐的流星高文宝他在山下正等候，只见高山发来大兵，可只听得号令相随着那个推阵功，我们一阵阵呼噜噜呼噜噜的震耳鸣，两杆大旗分左右，呼啦呼啦地飘飞到半悬空，临阵的头倒且紧又往后瞧，数不清一层一层层层层的个中的兵丁，八个丫鬟开着马刀在那个红旗下，有一匹桃红战马巴噔的往外冲，马上边转左绕一员女将，想必是为首的丫头下了山峰。只见他凤翅金盔头上戴，黄花闪闪耀眼明，在那个两肩下红浪滔滔，狐狸威往那个脑后边跳，左右飘摆直机灵，身披大叶黄金甲，彩凤团花赵家征袍绣得紧，虎心宝镜日明月，雷家 丝绦就不拧成，这个摸裙包带宽有四指，杀人的宝剑就在那个俏女城，那个无舌太裙遮着马面，密密匝匝的上顶金顶，下身的中一本是莺歌绿，那个黄金宝灯放光明，七匹梳走阵，换冲锋，冲锋走阵，桃花马在他那双手托，追军命取将魂，追魂取命，那个绣容大刀亮又明，只见他随动人马把战下摆开了阵势要交锋，眨眼间丫头催马到铁钉，曹军宝用枪一指把话明，说道是少爷等你多一会，来来来，见一个高的身白出玉银刘金鼎，雷马青刀仔细看，连人带马好一次分装成，

生，姓高名琼，字敦宝，南唐报号，路过紫山峰。丫头你立牌招呼，太狂傲，扯旗搭牌，少爷欢笑气不平，我要你下马求饶，快把礼行坚定挺过来，前后花布的小子不是公的好子公公。我的你是哪一个？那么远了是高门的桂香公。你乖不地说话带着个山东味儿啊，话了不劲那么好听。怒就问你，当问我，那么你不问我偏告诉。头辈爷爷刘明远，二辈爷爷刘汉忠，三辈罗父刘大奶，在河东那个刘翁的家前把陈称。我这刘乾老告名，受过刘旺三次封，打个刘龙，二个刘虎，刘金定九是母的命，我连长二九一十八岁，那么直到入军刘关城，但而言年貌武艺都相等，小将军情深高山站得倾城，呀呀呸，军宝问题高声喝。你这黄毛丫头要成精，婚姻大事应当尊重，你这样脱口而出看得清，招呼牌狼烟大雨骄傲任性，少爷我今天要管管你，不容丫头的眼目空，看看你能是我能。说把明枪犯心思，刘大姑娘忙着迎秀容，到家中了梨花银枪杆，小将军住手吧，你一切小母亲吴子勇读过诗书学过武艺，周西文夜习武，苦苦的用功学成了如桃三六五子兵法，洗掉了海兵布阵插地难赢，马春树武艺精通，小奴家把终身大事谈得中，我要陪一个太茂宣传代师英雄，虽然说普天之下那英雄广，我埋头在深闺不知情，英雄做事需磊落，我们不惜约那虚虚假假的世俗情，因此才大言设牌会小勇，真凑巧金玉将军得相逢，将军你请请请来快些请请请请上高山峰。 笑，叫声丫头要你听，你少爷我的愿意婚姻事，你来看我掌中长枪他不愿意。这句话当时气坏了刘金鼎，心高的你这样发狂理不通，来来来有什么本领只管使，见一个高低胜败输与赢，若叫你带我的马前走两趟，就算你姑娘学艺不精。常说着回马抡刀杀上去，高金宝披枪迎敌抖威风，巴拉两匹马跑入山边，光闪闪刀枪并齐亮又明，他二人往来征杀有十几趟，未分出谁胜谁败谁输和谁赢。刘金鼎一行交战心暗想，按说道果然高门枪法能，我若是将城一卡九连斩，累坏将军怒的心疼，去砍一刀往下摆，高君宝回马追赶不容情，金鼎一见心暗喜，暗说道你损着我的计牢笼，施家赶的马头钉马尾，刘金鼎秦将飞抓险岂能，只听得唰啦扑通连声响，高君宝重抓落马摔了一个倒栽葱，上来丫鬟七八个抓住军宝上绑绳，三三后双三后拿后不紧用脚蹬，金鼎说丫鬟们你们要绑了松着点的绑来着胡安啊，很多就无心疼。传令收兵回山寨，猛听到呼噜呼噜得声鼓响震耳鸣，金鼎催马头前走，楼兵队伍随后行，来得了寨门以外下了马，有人拉马不消停，到里边把盔铠甲胄卸了去，立时又把打仗声吩咐一声，带带带快把那背起的小将带进帐中，众楼兵拉的拉来扯的扯，推的推来用的用，把军宝推到了地平内，高军宝丫头丫头骂了几声，既然把你少爷多拿住，怀茶怀寡任你行，刘金鼎不领七百龙兵们推在这打仗中，剩下一群女孩兵， 你得数过小奴隶而不公。小奴我还是山下那个呀的话，那我问问你，这一门亲事倒是应不应？君宝说，丫头不用再废话，你就是说破了唇舌白费功。我本是南唐去报号，打救北昆宋英的兵，提起婚姻这件事，你就是熬瞎了双眼难成功。我不应不应一定不应。金定闻听抿嘴笑，叫了一声二夫人登傻相公。我看你模样俊俏心不俏，那个外面富豪女难哄，出来这个村儿哪这个店儿哪有个十七八的姑娘上赶着和你拜花灯。你赢下吧，你赢下吧，上南唐报号，奴家和你同行，官报马到不能成功。笑容，只见他香着莲花，乌云桥湾盘龙花的髻打一条，星星血染红龙花的绳，那桂花有他透明又亮，牙鬓的金花黄澄澄，面似桃花初放蕊，樱桃小口一点不红，花的完美常有戏，葡萄花的杏眼水灵灵，玄丹花的鼻子是樱桃花的口，玉米花的银牙就得了口内成，元宝花的耳朵甚是好看，上戴着丁香花的钗环耀眼明，食指渐渐好似晚香花的玉，玉簪花的歌被波声声，那马兰花的戒指戴满了手，梨花镯子早安龙在他上身穿，石榴花红的女大佬用那梅花套就把大劲儿拧，后门拧成葫芦花的弯，五个口子是金镶边花的大脸盆，下身的中一本是苹果花的绿，八宝花的罗裙系在腰中，许多的花草上边绣，那绣的是凤朝牡丹，丹凤朝阳，西桥灯美梅花穿成，紫金花的裤腿是蛇皮花的带儿，袖带飘飘定金铃，人要不动他不想，人要是一动那金铃鸣，前走一步就听花扔地响，后退一步也响花扔，姑娘走一个连环步，那么就听的花扔啊花扔的好戏，花扔嘿又好看又好听，嘿好如同货郎的阵阵声。高君宝从上而下看一遍，说到是这门亲事我愿意。刘金定闻听他应了亲的话，他那个心口窝里怎么扑腾扑腾的好的扑腾。